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眼中 Marvel 咪最期待嘅，即系其中一条嘅预告片咧，啊，啱啱呢个星期都终于同大家见面啦， 非常之兴奋。其实每一次咧见到有 Marvel 嘅一啲电影预告片，都系挣扎紧系睇唔睇好嘅。 点解啊？ 即系永远有啲电影，有啲人 会唔睇啊嘛？ 有啲人系有铺瘾噶嘛，就系套电影一日未上嘅话，都唔愿意睇预告片，因为有时候啊，有一啲嘅电影嘅预告片制作咧。基本上你睇完之后呢，你係等同于睇咗成部电影㗎嘛。咁当然，但其实每次睇 Marvel 嘅一啲电影嘅 trailer 呢都好兴奋。点解呢？其实嗰个嘅兴奋位唔係嗰段 trailer， 虽然个 trailer 好精彩啦，而之后后续啊有好多网民呢，尤其是啲好眼利嗰啲呢，会喺度抽丝剥茧啊，究竟呢段 trailer 嗰度有啲乜嘢嘅即係一啲嗰啲叫咩小彩蛋嘅，其实今次都有几多彩蛋 系 咪？好似 系我想话即系首先啦，而家就大家即系对于即系唔单止部电影嘅上画嘅日期， 系 甚至乎连预告片嘅日期咧都系非常之留意，因为咧即系一上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就即系要即系先睹为快啊，跟住急不及待就同周围嘅人就分享啦， 或者拍片啊，大家公诸同好啦。 即系我坦白讲，其实我本身都冇怀疑，因为即系最近都好多嘢搞，咁基本上冇怀疑上咗呢一个预告片，但系咧基本上即系一上即系前后一两个钟头咧，已经不停有人系 洗版啦， 同我讲话喂 Kenny 你睇咗未啊？你睇咗未啊？你快啲睇啊！睇完之后我想同你倾啊，咁样咁啊，于是乎就睇啦，咁啊都几有趣嘅，因为嗱先讲下。呢、这、一个 Spider-Man 嘅预告片咧，未上之前咧，大家都喺度谂紧噶啦，因为毕竟咧个事件应该就系发生喺呢一个 Avengers 之后 三嘅之后啦，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吓 Avengers 三同埋四咧就系讲吓面临一个嘅宇宙大危机， 就系阿 Thanos 要歼灭即系宇宙嘅一半生命啊， 系啊，冇错，即系半数嘅生命咧将会被毁灭。咁亦都咧睇完第三集嘅 Avengers 嘅时候， 就毁咗一半啦，已经。 大家都知道佢算系成功咗噶啦， 系 系嘛，咁啊，所以大家之前睇呢一个第四集嘅即系复仇者联盟嘅时候咧，都知道啊，究竟佢哋点样复仇咧？就系呢一个故仔啊嘛。咁当你都知道蜘蛛侠个故事咧系发生喺呢一个嘅即系Avengers 之后，咁又点样样收科咧？因为毕竟你啱对上一次发生嘅系一个宇宙大危机，已经唔系地球危机咯。 系啊，仲要好死伤惨重，你有好多嘅 hero 都系即系挞一挞手指化成灰尘。 因为同埋真系对上一个系实在太大。以往大家睇电影咧，通常你对付嗰啲即系所谓坏人咧，佢哋最大嘅野心都不外乎就系点样样去即系统治地球啊，即系通常都是一啲嘅地球嘅危机嚟嘅啫嘛。咁但系当去到即系成个宇宙啊，甚至乎系唔止自己嘅宇宙，可能其他宇宙啊，咁当中牵连到嘅人之多啊，即系唔单止就系复仇者联盟啊，又即系银河守护队啊，又即系好多其他唔同星球嘅人都走埋一齐，咁你即系哇，件事已经去到咁大，我当你忽然之间翻去讲翻蜘蛛侠嘅故事，蜘蛛侠其实佢系咩？佢一个 local 嘅英雄， 系佢一个 佢仲 社区小英雄， 佢一个社区嘅小英雄，即系佢活跃于喺边度咧？就系纽约区，系嘛？咁当你见到一个咁社区嘅英雄，佢对翻嘅就算系即系再大嘅坏人啊嘅奇量咪又可能系咪即系纽约市点样搞到天翻地覆啊？ 系啊， 咁喂，成件事即刻 downgrade 得好紧要、啊，咁我都喺度谂，哇， 点样样拍啊？个古仔系讲啲乜嘢嘢啊？ 所以先唔好讲嗰个预告片住先。其实平时咧，我都会留意一下啲导演咧，佢哋嘅一啲 Twitter 或者系一啲社交平台啦。其实本身啊，罗素兄弟咧，佢哋有提及过噶。佢话咧，今次我哋讲紧嘅呢一部嘅 Spider-Man 嘅决战千里啊，呢部新嘅电影咧，就会话系发生喺 Avengers 嘅第四集，即系嚟紧会上嘅第四集嘅结局之后嘅八分钟咯。个时间线系八分钟之后，但其实你睇个预告 trailer 嘅时候咧，即系已经系见到Peter Parker 咧，佢系即系有嗰啲叫做study trip 啊，系去欧游啊，系好开心噶嘛，件事好似系风平浪静，佢咩都冇发生过咁。 系啊，所以嗱，其实我哋即系作为影迷啊，又或者系漫画迷啊，只能够系估啦，因为大家知呢个无限宝石入边其中一粒咧就系 Time Stone， 系 咁佢就有个能力咧，就系可能将时间逆转嘅。 系你见啊 Doctor Strange 用得咁即系出神入化 ，Follow me 咁样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就喺度谂啊，会唔会即系？总之系即系搞完一轮之后咧，最后屘就系都系启动呢一个嘅 time stone， 就系令时间逆转，就变到好似啊翻去之前一个时间点咁，咩事都冇发生过， 系 就先至有之前你头先讲啦嗰个即系八分钟嘅即系安排走出嚟咧。咁呢一个纯粹一个嘅推测，推测啦。咁但系总之嗱，翻到嚟今次呢一个新一集嘅蜘蛛侠故事，我哋讲紧嘅唔系睇咗部戏啊，纯粹睇个预告片嘅啫。单凭嗰两分半钟，大家就估啦，究竟个古仔？是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刚才阿聪有讲过的，那今次为什么就是叫决战千里呢？就试完就是说 Spider-Man 好像想放假啦， 是 那出 trip， 那同埋啲同学仔呢就一起欧游，那当中当然有他的好朋友啦，肥仔啦，也都有 Mary Jane 啦，那哇諗住呢即是去到欧洲应该照计就不需要有即是蜘蛛侠，所以连衫都諗住是放在衣柜就算了。 是啦，这个位置要拆一拆解一下先，因为其实他这个 trailer 一出的时候，这一幕呢是见到他的衣服，即系非常之美丽嘅 Aunt May 咧，佢系贴咗张嘅 memo 纸咧喺蜘蛛侠嗰件衫嗰度，就系、是、类似系话你争啲唔记得带佢走，即系其实已经好似系渗咗出嚟，就系话佢系知道啊。 知应该知嘅，应该知，因为其实佢入面嘅片段都见到，都应该系知噶啦。 系因为佢系出席咗Aunt May 嘅，佢本身系工作啦，佢一啲慈善活动嘅活动嘢，佢就出嚟就即系蜘蛛侠出嚟就， 即系呢个身份，我谂应该系 穿咗啦， 穿咗，即系起码就阿姨知 咯，阿姨知道啦， 系啦咁之后咧就讲佢咧就好啦，谂住去到欧洲咧就唔会介入啲乜嘢要拯救嘅事件啦，咁殊不知就竟然。就遇上呢个 Nick Fury， 咁大家都知啦，冇错呢个神盾局嘅局长 Nick Fury 啦，咁就都知道佢周围都系 recruit 唔同嘅即系英雄噶啦，咁所以即系之前嗰啲咩Iron Man 啊、Captain America 啊，又或者系 Thor 啊嗰啲，全部都即系 系佢招兵买马过嚟啦， 佢招揽翻嚟噶啦，咁就同佢讲就话啦，而家咧就要揾你帮手，喺欧洲都好啦，都要出动噶啦，咁咧就再后屘就发现咯，今次咧喺呢一部戏。另一个亮眼点啦，就是大家如果有睇开漫画嘅话咧，一个同 Spider-Man 咧都可以话系经常遇上，可以话一个宿敌啊，仇人咧就系呢一个 Mysterio 咧， 系神秘客啊， 都登场啦。 系佢嗰个角色咧，好一半一半，我唔知佢系大反派定咩啊？嚟到今次电影啊？ 嗱，其实咧佢有好多猜测嘅，咁、即系先讲啦。如果从个故事简介嚟讲啊，吓咁就系话。呢一个嘅 Mysterio 呢就将会联手连同呢个 Peter Parker， 即 Spider-Man 呢就係、是、对付一班叫做 Elementals 嘅人。 嗱， 如果你睇今次呢一部嘅电影嘅预告片嘅话呢，你见到嗰啲 CG 都好犀利嘅，因为呢你又见到又好似海啸啊， 系 啊又即係水人、 水人啊、沙人啊、 又火人啊咁样，总之你见到好多夸张嘅特技嘅。 系。 咁如果你话相比睇之前嗰套 Homecoming 嘅 Spider-Man 嘅话，即係只得 Vulture 嘅。咁今次呢可以话系几何级数嘅即系提升啦，高个 CG。咁再加上即系Mysterio 亦都系啦，你都见佢即系又好似飞天啊，又用好多唔同嘅即系 effect CG 啊，好似放出啲激光啊，定唔知啲咩即系一啲嘅绝招咁样，就系、是、对付嗰啲嘅坏人。咁你就会见到哇，即系果然系经过一个嘅即系 Avengers 战争之后啦， 咁哇估唔到而家连 Spider-Man 即系出面入边嗰啲嘅 villains 啊嗰啲嘅坏人咧都几何级数提升咁、啊。咁嗱，但系头先阿聪又讲一样嘢就系、是、话、哦，究竟 Mysterio 究竟喺呢一部电影入边？ 系即系属正属邪咧？ 我估佢暂时系属正，点解咧？因为通常呢啲时间有一啲即系讲呢啲元素怪人，我觉得佢哋出嚟嘅时候，大家梗系枪头对翻外噶啦，咁梗系对抗呢啲宇宙嘅怪物噶啦。 嗱，系唔系咧？呢、這个真系可以翻嚟同你慢慢拆解一下，因为如果要讲嘅话咧，就要先从呢一个 Mysterio 嘅一个 origin 故事讲起。咁啊，最后翻嚟我哋继续。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咁啊，讲到呢个蜘蛛侠咧，真系停唔到落嚟啊！咁因为啱啱上嘅呢条预告片咧，实在系透露出唔少嘅玄机啊！关于呢一部《决战千里》系究竟讲啲咩嗱？呢一啲全部咧系我哋嘅推测嚟嘅啫，唔系啲乜嘢嘅剧透， 只代表主持人立场嘅呢啲。 冇错，所以大家就唔使哇，唔搞错，你系剧透，我哋都系估嘅啫。 得个预告片有咩好剧透啊？ 咪但系咁，我又觉得即系你话完完全全系咪即系无迹可寻咧？又唔算系，因为我觉得入边都或多或少。是透露出即系嚟紧呢个故事嘅玄机啊！咁我哋大胆啲推测嗱，咁头先咧我哋就讲起话，究竟呢部《决战千里》佢个剧情系点样发展？因为大家都知喺入面咧就有 Mysterio 嘅出现 ，Mysterio 咧喺漫画咧佢系个奸角嚟嘅， 嗯， 咁佢系咧即系蜘蛛侠嘅死对头嚟嘅， 系， 咁甚至乎之后又 join 埋嗰啲咩 Sinister Six 嗰啲咧， 系即系同阿 Green Goblin 啊，或者系 Doctor Octopus 啊，佢哋联群结队噶啦， 冇错，咁就即系经常性就系大家即系联群结党，就系要对付呢个蜘蛛侠啦吓，咁嗱，我先讲少少即系Mysterio 嘅背景俾大家听。 系， 咁啊嗱，Mysterio 咧，佢原本个名咧就叫做 Quentin Beck。 系， 咁咧佢咧就系、是、一个特技人嚟嘅，佢就喺呢一个即系加州咧就嗰度生活嘅。 嗯， 咁但系奈何啊吓，佢就即系一路咧都唔能够出名。咁啊，即系当然啦，一嚟佢就即系觉得就冇人赏识自己啦，屈屈不得志啦，咁亦都觉得自己嘅才能咧唔应该被埋没啦。咁于是乎佢就开始谂啦，我究竟点样样先至能够可以成为大家嘅即系注意咧吓，大家关注自己多啲咧。咁于是乎佢就啊，我谂到条桥， 系 我总之咧，我揾个英雄，我打低佢。咁我咪会出名囉。 都几直接咪好似叶问咁囉。 係 啦。张天志囉。 冇错啦。真係你可以咁样諗啦。咁啦。跟住呢佢就諗啦啊云云咁多个英雄入面边个可以即係比较好对付呢，咁就搵到蜘蛛侠。 係。 点解呢？因为当时蜘蛛侠呢都係啱啱出道啊，佢都冇乜经验。 嗯。 应该要对付佢唔难。咁於是乎就決定咧，就揾呢個蜘蛛俠咧，諗住咧就係 祭旗啦， 祭旗諗住就揚名立萬啦。咁、的確咧，我又想話咧，佢一開始嘅時候係好成功嘅， 係 佢係好輕鬆咧，就係、是、打敗咗蜘蛛俠。佢點樣樣去打敗佢咧？就係、是、首先咧，因為佢係一個咧好鑽研自己對手嘅人嚟嘅。咁、對於蜘蛛俠咧，佢係真係 study 曬佢嘅，即係例如話動作啊，甚至乎佢用嘅即係工具啊，佢嗰套嘅戰衣啊，咁咧 study。之后咧，佢首先咧，佢就扮阿蜘蛛侠，去做坏事， 系。 跟住之后咧，佢自己就以呢个 Mysterio 呢一个嘅姿态亮相，就系、是、以一个英雄嘅身份咧，就话嗱，而家呢个蜘蛛侠咧做坏事， 即系做邪噶啦，变咗我要打败佢， 对付佢，我嚟对付佢。咁咧，于是乎咧，就即系变咗一个英雄式嘅登场啦吓。咁亦都真系打赢咗蜘蛛侠嘅。咁但系通常都系呢啲好老土嘅剧情，因为你要翻去1960几年嘅时候咧，咁咧即系啲咁嘅剧情咧，好快就即系又系啦。最后屘点样真相大白咧？就系、是、蜘蛛侠咧，就系深敲又唔知点样样影住佢啊！佢喺个即系啊，同阿蜘蛛侠喺度自己即系告白咁样样咧，话翻俾佢知啊，其实啲手都系我策划嘅，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啊！咁而呢一啲嘅画面就梗系披露晒俾即系普罗大众知啊！咁最后屘就啊真相大白，原来蜘蛛侠系无辜嘅咁。嗱咁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佢哋就开始即系结下一啲嘅梁子啦。因为咧即系阿 Mysterio 直头系直接地咧系俾蜘蛛侠咧摧毁咗自己嘅事业啊嘛。咁所以佢自此之后咧就对呢一个嘅蜘蛛侠咧就恨之入骨。 不过呢个神秘客咧都几咁犀利，因为佢又系有啲嘅 hero 系冇超能力噶嘛，即系成日都话好似鹰眼咁咧，佢都系射箭射得好犀利咁。其实呢个神秘客佢都系冇超能力嘅， 冇错，佢系冇嘅，佢系由头到尾咧，佢系凭住佢自己一副嘅好身手，同埋佢对于特技效果嘅认识， 系，因为佢都系一个好业余嘅一个啲科学家嚟噶嘛，玩化学嘢噶嘛，好中意。 系啦，嗱，不过咧，我想话俾你知，佢即系佢嗱，头先我哋讲话佢冇 super powers， 但系咧，佢最大嘅能力就系佢整呢啲特技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效果。 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效果逼真度是怎样呢？举例，他试过用他整出来的特技效果呢， 是 令到人家产生幻觉错觉，其中例如 Wolverine， 是 他直头呢是误以为啊成间即是 Professor X 呢，他那间学校学院里面那些的、X-Men 呢是坏人。他直头呢是用即是在错觉幻觉的情况之下呢是伤害了好多即是那时候在学院里面的学生。 是。 那亦都试过呢是令到呢一个嘅即系蜘蛛侠咧产生错觉啦，即系觉得自己变到好细啊，又或者系甚至乎可能即系错觉嘅情况，即系差啲想除咗自己嘅面具啊，种种。咁、另外佢亦都有一啲嘅即系特技嘅研究啦，吓、啊，即系佢对，尤其是针对蜘蛛侠咧，佢有方法可以令到蜘蛛侠咧系用唔到佢 spider sense 嘅，因为佢成日都放嗰啲毒气出嚟噶嘛。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嗰啲蜘蛛丝咧系分解嘅。咁、所以咧，你见佢其实虽然佢冇超能力，但系咧你都可以话，即系好似阿聪头先讲。即系半个科学家咁样样咧，专系研发一啲嘢出嚟咧，就系对付蜘蛛侠嘅针对性嘅。咁亦都因为佢可能咧长期就系即系做呢一啲咁样样嘅化学物质啦。咁所以咧后屘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 cancer 嘅。 系。 咁所以咧佢曾经有段时间咧就系、是、死咗，之后咧就系、是、有呢一个 好奇怪呢个说法咧、啊，曾经有段时间死咗。 系因为佢之后又翻翻嚟啊。 系啦。 咁咧佢就即系之后有第二代同埋第三代嘅 Mysterio 都有出现过。 系啦，其实佢系去到第二代，我记得啊，系佢嘅同事系接替佢嘅岗位咯，即 系 接替佢呢个 hero 地位。而第三代咧就开始有超能力嘅，佢系有一个传送功能嘅，系啦，就亦都第四代嘅，我记得。 不过应该就今次我哋如果讲电影入边嗰个咧， 至少只系见第一代 啦，第一代啦。咁嗱，头先我哋又讲翻啦，究竟今次喺呢一部电影入边咧，即系 Mysterio 系唔系如大家所想嘅，真系一个嘅即系正派人物，同呢一个嘅即系蜘蛛侠咧就系、是、 联手去打败对方咧？ 嗱，头先咧，阿聪就系话、哦，我觉得可能都会系，但系咧，我就有一个嘅即系嘅猜测。喺入面咧，即系呢一班 elementals 啊，头先我讲过，因为咧，阿、即系Mysterio 咧系一个好叻嘅特技人，佢尤其是整特技效果好叻嘅。 系 可能啊，其中一个推测啊， 即系煽风点火啊，中 间 elementals 咧其实系唔存在嘅。 哦、 即系嗰啲咧，由头到尾咧，都系由呢一个嘅 Mysterio 咧策划出嚟嘅一啲嘅效果，可能系咁。 系， 即系大家如果有睇过 Iron Man 咧，都记得噶啦。咁嗰阵时候咧，喺第二集咧，佢咪有一个即系叫做满大人嘅角色噶嘛，系咪？咁啊，当时咧啊 Mandarin 啦，系。咁嗰阵时候咧，大家都喺度谂啦，哇 ，Mandarin 登场，因为 Mandarin 其实喺漫画入面咧个设计咧，就系、是、佢都有一啲嘅 power， 因为佢嘅戒指 系 有一啲嘅即系超能力嘅。咁所以咧都曾经令到咧 Iron Man 啊，或者即系对付佢嘅 heroes 咧，都系头痛嘅一个角色人物嚟嘅。咁、但系大家如果睇过 Iron Man 嘅话，就知道啦，喺电影入面咧呢个角色咧，原来系一个幌子嚟嘅， 系假嘅， 系假嘅。即基本上佢系一个演员嚟嘅啫，嗱咁所以咧，我觉得翻到去 Spider-Man 即系嗰个嘅故事设定上面咧，有可能 Mysterio 其实佢由头到尾咧都系想去建立坏人出嚟，跟住咧亦都系想去抬高自己咧，即系以一个 自己嘅神秘客嘅地位啦、声势啦， 就以一个即系所谓英雄嘅身份咧，就系、是、对付呢一啲嘅坏人，即系所谓贼嘅又系佢吓，即系英雄嘅又系佢咁样样啦。 系 咁当然我觉得个故事应该去到后尾咧，就系、是、佢被拆穿咗，所以都系变咗 Mysterio 对 Spider-Man 嘅一个交锋嘅决斗嚟嘅，应该系。 系哇，呢一个系一个好深远嘅猜测，如果到时真系。部戏上映嘢系咁嘅话咧，我真系怀疑你系 Marvel 嘅编剧之一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头先咧，咁啊讲开呢一个即系蜘蛛侠嘅新预告片啦，《决战千里》，我哋就尝试大胆推测一下。 你大胆啲， 佢个剧情。嗱，头先只不过其中一个嘅猜测啦。咁因为近年你都知，即系走好多所谓嘅叫做即系反英雄嘅人物出现啦，即系佢哋未必系传统嗰种嘅英雄，即系可能咧系一啲类似系 Venom 啊、Punisher 啊， 系啊，或者 Suicide Squad 入边啊，即系 Harley Quinn 啊， 成班 Suicide Squad 啦， 系啊，咁。 即係佢哋呢係反派、 嗯、 但係呢亦都係英雄嘅一啲嘅角色設定。咁嗱，你話 Mysterio 會唔會可以係其中一個呢？有可能係嘅。咁、嗯、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另外一個即係劇情推測係真係可能有 Elementals 嘅存在。因為我先要講，頭先我哋冇講到嘅就係、 是、 其實喺漫畫入面呢都有出現過 Elementals 嘅。咁 Elementals 係乜嘢呢？我先講啦， Elementals 如果你譯做中文即係元素 啦。 咁其實係一班人嚟嘅，咁、 嗯、 總共有四個嘅。喺漫畫入面呢，咁就係佢哋係四個類似係即係人類咁樣嘅化身、嗯、但係呢佢哋就有一啲好超強嘅能力嘅。咁當中呢就係、是、包括即係呢四個人呢就係、是、有分別呢、這、一個即係風啊、火啊、土啊同埋水啦。咁佢哋呢就係、是、叫做用水嘅呢就叫做 Hydron 啦。咁而另外呢就有呢一個嘅 Magnum 啦，咁佢就係即係控制土地。所以你見到喺入面呢都好似有個 Sandman 呢。 係啊。 嗰、那個係咪真係 Sandman 呢？ 我即係以為即係代入咗係 Sandman 啦。 其實我想話俾你知，先講到呢一度呢，我覺得啊 ,Sony 呢係如果即係好歡迎囉，如果係即係 MCU 係想加 Sandman 呢一個角色， 因為 Sandman 係 Elementals 入面我諗即係追開 Spider-Man 嘅電影會比較熟悉嘅一個反角嘛。 二嚟就因為呢其實 Sony 一路都好想 po Sinister Six 出嚟嘅。 係啊， 即係佢之前你見 嗰部電影 係啦 ,Amazing Spider-Man 其實佢 po 咗㗎嘛。 埋尾嗰度係 po 咗㗎嘛。 咁但係你最後尾拍唔到第三集㗎嘛。 係。 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可惜嘅。 嗯。 咁佢一路都覺得咁、哦、如果係咁因為 Sandman枕住對喺 Spider-Man 嘅電影入面都會耐不耐出嚟啊，同阿即係蜘蛛俠搞一下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如果你喺呢一部戲入面加真係 Sandman 出翻嚟嘅話， 再加上之前已經出咗 Vulture 啦， 嗯， 咁如果再鋪嘅話咧係好，因為佢要加好多呢啲咩角色入去嘅。 係， 咁但係係唔係 Sandman 咧就唔知，因為咧如果真係根據翻 Elementals 嘅話咧，用呢一個土嗰個嘅即係能力嘅人咧，嗰人叫做 Magnum。 哦， 咁咧而跟住用火嗰個叫做 Hellfire 啦。 係， 咁即係呢一個就大家都見到喺預告片入面有一個類似係火人咁樣出現嘅。 係啊， 咁最後咩一個呢就係 Savvy。咁呢一個就係用風嘅嘅能力嘅。咁當然喺呢一部預告片入面大家見到呢的確有好多呢一啲唔同元素嘅一啲 CG 呢係同大家見面。咁有可能嘅，即係咪真係以 Elementals 就係今次嘅一個嘅 大對手呢，敵人呢， 對手奸角係唔係真係有其存在呢？我覺得都係有可能嘅啦，但係亦都係如果假設佢哋真係存在而唔係 Mysterio 整出嚟嘅一啲嘅幻覺嘅話咧，咁、我覺得咧亦都有兩條線嘅方向發展嘅。第一條線咧就係、是、咧有可能 Mysterio 咧係同呢一啲 Elementals 咧 係聯手嘅。 冇錯啦，即係表面上呢佢好似係同 Spider-Man 呢係共同對抗呢啲 Elementals。但係實際上面呢其實佢係同 Elementals 聯手緊。跟住呢去到最後尾嘅時候又被揭破，最後尾 Spider-Man 亦都係要打 Mysterio 嘅。 咁緊局長嘅意義係咩呢？今次喺呢部電影度出現。 咁因為個問題係你見到 Elementals 出嚟啦嘛。咁我 即係局長就去搵下啲地球嘅 hero。 係呀，咁佢見到唯有呢啲壞人出現嘅時候，咁我梗係要搵人。 搵到啲仲健在㗎啦。 係呀，咁佢就要對付佢哋咧，就係咁簡單啦，係咪先？咁、而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走嘅故事方向發展咧，就係、是、翻翻頭先我哋最後尾講啦，即係咧Mysterio 咧其實佢係一個反派英雄嚟嘅，即係喺呢一個故事嘅設定上面咧，佢哋都係要對 Elementals。咁當然佢對呢個 Elementals 呢嗰個原本即係個原意呢唔係因為我想即係維持世界和平啊，唔係呢啲嘅，係純粹有利益嘅關係，即係可能即係在於佢嘅角度出發，就係我想揚名立萬， 係 咁，所以呢我就 有威勢， 係啦，有威勢，即係唔係從一個正義嘅角度出發啊、純粹係有利益對自己有好處啫，咁我就於是乎就聯同呢一個 Spider-Man 去對付佢。咁而呢一集嘅鋪排呢可能純粹就係、是、我建立出呢個 Mysterio 嘅角色出嚟啫，喺呢一集入面咧，佢同 Spider-Man 冇反面嘅。 係， 但係如果即係假設會再有 Spider-Man 系列嘅電影嘅話咧，呢、這、一個角色咧就能夠喺之後嘅故事入面咧就深化啦，即係去到邊一個位開始變節啊，即係回復翻佢原本有嘅本性咧，咁、就可能喺呢一方面慢慢鋪排出嚟都唔出奇。 不過真係要慢 慢慢期待翻，就係喺都會喺今年嘅暑假啦，暑假期間就會上啦。我諗其實未上之前咧，即係喺我哋嘅荷包上都會上演一場腥風血雨，因為你見到其實短短一個 trailer， 佢已經有多兩套你之前睇嘅一啲 Avengers 或者係 Spider-Man 電影係冇出現過戰鬥服，即係亦都意味住譬如 B 廠啊，佢哋好興出啲六寸公仔咧，即係已經係會醖釀住出啦。即係譬如佢以新嘅一件嘅戰衣咧，佢係向翻原著嘅戰衣致敬噶嘛，佢係有個白色嘅 Spider-Man logo 喺個背脊嗰度，而佢係個身咧就係、是、有部分係用黑色為主啦，而另一件就係一個，哦其實我後屘都係因為冇睇到嗰套卡通嘅即係 Spider-Verse， 係啊 Spider-Verse， 咁所以變咗冇睇，但係佢入邊咧咪有一個係比較兇殘啲嘅，黑白色嘅一個時空嘅蜘蛛俠啦， Spider-Man Noir， 係啦，咁其實佢 Noir 佢今次喺呢一部電影入邊咧，亦都有佢嘅戰衣會出現咯，成套黑色噶啦， 係咁嗰、那個係唔係真係 Spider-Man Noir 嘅戰衣呢我就唔 sure， 但係個造型的確好似， 好似， 因為由其實之前未出預告片呢已經有一啲網上面流傳嘅就喺片場拍攝嘅時候嘅造型照， 係 咁當時大家一睇呢都覺得咦呢個係 Spider-Man Noir 嘅造型嚟㗎， 佢唔係 Noir 就一係懷疑佢係 Venom 囉， 係 俾 Venom 入侵㗎囉， Venom 就一定唔會啦，因為大家睇預告片都睇到嗰、那個都唔似， 都唔似有佢出場， 係啦，但係就即係點解話 Spider-Man Noir 係咪嗱個造型可能似，但應該就唔會，因為 Spider-Man Noir 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係嚟自美國大蕭條嗰段時間嗰個嘅 Peter Parker 嚟嘅。 係咯，點解會出現喺呢度咧？ 照計就應該係純粹個造型似嘅啫，我覺得 致敬位咯， 致敬位嚟嘅啫，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認同阿聰講嘅，可能喂講真，一個造型唔夠做喎，咁不如即係整多啲唔同嘅造型啊！你都知真係，正如阿聰講嘅，就係 Spider-Man 即係係一個好好嘅商品嚟噶嘛。係 啊， 即係尤其是當你去到玩具商品化嘅時候咧，我點樣樣可以氹大家哈哈，即係多啲埋密啲手咁樣去 collect 啫， 就好似 Iron Man 咁咯，即係出好多套盔甲俾你慢慢儲。 Exactly 啊 ，Spider-Man 就係咁啦，可以。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都可能諗下有啲咩造型，大家其實係好期待嘅，即係因為嗱，你問我話 Spider-Man Noir， 雖然即係呢一個Spider-Man 咧，佢嗰個時代背景啊，同而家大家認知啊，即係嘅 Peter Parker 嗰個時代背景好唔同啦。咁、但係無可否認咧，嗰、那個 Spider-Man Noir 嘅造型咧，喺漫畫界嚟講咧，都係相當之受漫畫迷歡迎嘅一個造型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你話即係致敬又好啊，或者真係可能個故事入邊 有穿梭啊， 我唔知 穿梭、啊、 又未知穿梭，但係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原因，嗰、那個衫佢未必叫 Spider-Man Noir， 但係可能真係有一個嘅稱呼俾。咁样样，而真系深刻有必要系要咁样着嘅话，咁我谂大家又都可能会接受咁样样嘅。 系咯，美漫就讲到呢一度咯。我谂下次讲就系下一段嘅 Marvel 嘅 trailer 出噶啦。我哋转头翻嚟讲下日漫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啊，咁今个星期呢即係讲一部嘅日本漫画。咁呢一本嘅作品呢我先要讲㗎下。 係。 限制级嘅。即係呢入面係有丁咁多嘅裸露啦。 係啊，暴力啦，或者係严重暴力血腥啦。 因为其实呢一部嘅作品呢咁都系类似系一啲荒岛大屠杀类型嘅作品嚟嘅。 都系嘅。 因为佢呢部作品我先讲呢咁中文译名啦就系、是、叫做呢个惊爆游戏。 係就是、由日本漫画家井上纯哉即系创作嘅作品啦。 冇错。咁你呢部作品呢一开始嘅时候呢都几贴近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嘅。就系、是、讲有个废青就中日呢就喺屋企度打机。咁玩嘅係咩咧？類似係食雞嘅遊戲，不過咧喺入邊咧呢個遊戲咧就係淨係可以用炸彈嘅啫。咁就唔會用槍支嘅。 係 啊，咁而入邊嘅玩法咧，亦都係類似係食雞啊，或者你玩其他 MOBA 類嘅遊戲咧，就要爬分嘅。 係 排位，即係咧，總之你贏嘅話咧，就會賺分，你就可能咧由 C 慢慢上 B 啊，慢慢上 A 咁樣樣咧，就成為呢個世界頂尖嘅玩家。 係 咁而咧喺故事入邊嘅呢個男主角咧，就係喺呢一個遊戲非常之有天分嘅一个废青嚟嘅，咁打机系叻啊，咁问题就系咧佢喺其他事上面咧一事无成， 都唔系咁得啦， 系啦，因为咧翻工做唔长， 跟住呢阿媽呢就同佢關係非常之差， 成日都又會搵啲親戚啊介紹啊，你不如去點樣點樣翻工。其實好有好多呢，即係時下我諗有時有啲睇啲電影或者一啲嘅電視劇情嘅橋段呢好似嘅，即係就係個仔女掛住打機戴住 headphone 嗰啲呢，阿媽入嚟搵你我食飯或者乜都好，而個仔就係發爛渣發脾氣，就唔好搞我囉，打緊嬌仲要 係啊， 好有嗰啲 唔係咁我又明嘅， 好有嗰種感覺，你又明我都其實明嘅，細個嗰陣 咩講真，你尤其是而家你。大家如果有玩嗰啲即係打要打排位嗰啲機 啊，即係你好興玩傳說對決啦， 玩 電競隊 嘅時候，突然間之後有電話打過嚟啊，或者人搞處理啊，你爬緊分，你喺度拼緊生死嘅時候，跟住你係真係一刻都不能夠分心噶嘛。 跟住仲要 OK 啦，聽完個電話好嗱，我好快傾完啦，好啦，拜拜，收線之後又入到去遊戲咧，其他隊友開始打字就係話一陣唔該檢舉佢啊，佢掛網啊喺度扣佢分啊，咁要就慘上加慘啦。 咁嗱即係頭先我哋講呢一個男主角 版本龍太啦， 冇錯，咁咧佢就係、是。即係總之就喺其他方面就一事無成啦。咁、工又做唔長，就一路都覺得自己嗱，佢係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啊。 係， 喂，以我啲咁嘅人才，我有乜可能走去做 sales 啊？嚇、可能喺便利店做售貨員啊？呢一啲咁嘅工作啊？咁佢一心咧就係、是、想，因為佢中意打 game 啊，所以入去遊戲公司工作嘅。 係、 咁但係奈何就總之就一路都嚇冇、人去招聘佢啦。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志願嚟㗎，即係尤其是我諗，如果係可能廿零年前咁，如果有個人係話我立志要做點點點遊戲公司乜乜。可能會俾翻啲父母就係話，即係讀好啲書做其他嘢啦，打機係唔會即係賺到錢或者咩。但呢個年代其實真係可以，我覺得。 但係問題佢阿媽都即係佢唔係話唔接受，但話喺你未揾到工之前，你 揾咗份工 做住先啦，因為你已經有兩三年喺屋企糧地，日就淨係見你廢青喺度打機，喺廢親忘親打，阿媽都擔心你。咁更何況咧，就係因為佢打機，你知一個人打機咧，完完全全係同即係周圍嘅事物咧、人咧係完全隔離嘅話咧， 係 你個人咧都開始喺精神啊各方面都有問題嘅， 系 咁佢阿媽有見及此咧，嗱咁於是乎咧就出現咗個狀況啦。呢、這個故仔亦都由呢一個位咧就變得開始有趣啦，就係、是、佢無端端有一日，忽然之間醒咗咧，發現自己喺荒島嗰度喎， 系 咁咧佢因為咧 短暫失憶啊， 短暫失憶，佢對於自己點解存在呢個荒島上面咧，同埋佢手頭上面咩都冇，淨係咧有一袋嘢。嗰袋嘢入面呢有一啲類似係炸彈嘅。 係啦，當有個 U-bag 啦，個 U-bag 嗰度就擺住啲炸彈。 冇錯啦，跟住呢本身諗住咦我點解喺呢個荒島上面，我而家喺邊發生咩事又唔知道。 慢慢去搵返啲記憶出嚟啦。 行夠兩步啫，你就見到有個人嚟追殺自己。 係。 嗰、那個人呢仲係一啲兇神惡煞嗰啲大隻佬。 係啦，明明大家都係日本人同佢溝通，但佢唔聽唔到你講咩，唔理你㗎啦。 總之係咁搵炸彈掉你。 係啦。因本身講翻佢其實每個人嘅 U-bag 咧，佢嗰啲炸彈都有唔同嘅即係功能同屬性嘅。 佢有幾種唔同嘅炸彈的。 有啲就譬如你撳一下咧，佢倒數十秒，即係主角用嗰個就係十秒，咁即係你可能要去到三四秒就時間 有啲 掉過去啦。 定時炸彈啦，有啲係觸碰式嘅，有啲係用遙控控制嘅， 好多 啲咧就好似竹蜻蜓咁樣鎖定目標嘅。咁就視乎翻你嘅炸彈個特性咧，你就點樣用佢嚟作戰。 係。 咁咁除咗佢發現自己個 U-bag 多咗個即係炸彈。弹之外咧，同时之间佢亦都发现只手咧伤咗个晶片。 系， 咁个晶片咧有两个作用嘅， 一个就雷达啦，可以侦测身边移动紧嘅一啲敌人啦。 冇错，咁而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咧就系负责咧去即系、就是、有时候做一个防卫，因为咧当你原来同对方同时间开个雷达嘅话咧，你可以抵消对方侦测唔到你嘅位置嘅。咁如是者咧，佢就开始一路去进行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以求生嘅游戏嘅过程，俾你开始发现啦。 咁点先赢先？ 嗱，我未讲呢个 part。我先讲呢一个游戏咧，其实就同佢打机玩嘅嗰个游戏咧，系好相似， 系好相似。 咁所以咧，佢开始咧尽量去尝试去记翻咧，就慢慢发现啦，咦，呢、這、一个系同嗰间游戏公司应该有关系。咁、嗱，故事咧就推进就系变咗有两个目的啦，一个就 系 求生， 系 另一个就系要解谜，究竟点解我喺呢一度啦？ 系 嗱，咁头先阿聪就系讲话，咁、那个游戏点样样去赢啊嘛？就系、是、总之边一个咧最快。收藏到八粒晶片嘅话， 即系要杀咗对方夺走佢手上嘅晶片啦。 咁你就可以离开呢个岛啦。 系。 咁、那个问题咧就开始去到道德问题啦。究竟杀唔杀人好咧？即系嗱，首先呢个游戏系唔系真系认真先？我杀人系唔系真系唔会有任何嘅法律嘅责任要负先？ 系。 咁就算真系好啦，唔受呢一个法律约束啦，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啦。咁但系你嘅即系道德，你嘅良心 过唔过意得去咧？ 过得好啦，系啦，就系咁去翻呢个入位啦，咁。 咁於是乎咧，咁佢就開始咧就係搭上啊呢個即係島上面啦嚇，去同其他唔同嘅玩家互動。嗱喺呢個島上面咩人都有嘅， 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睇之處。譬如我哋以前睇電影《大屠殺》咧，大概你會記得班上嘅咁多位同學，然後你就會即係好多劇情會交代嗱，佢哋係咁樣咁嘅同學，平時點樣衰法嘅。而呢一部漫畫我覺得好吸引係咩咧？就係、是、個即係、就是、個主角基本上真係一步一驚心嘅。佢行到某啲位，譬如見到前面有個女仔，哦好似幾靚咁喎，應該冇乜問題啩。又或者見到一個阿、啊、叔叔，就覺得佢好似冇乜殺傷力，但原來傾幾句咧，又發覺佢好似有啲陰謀，並唔係等閒之輩。即係你會慢慢去揭發，遇到好多唔同嘅對手咯。其實呢個係刺激好睇嘅呢個位。 係咁當然喺入邊亦都有探討出有好多嘅人性啦。因為有一啲人咧，佢哋即係嚟到咧，其實真係社會嘅渣滓嚟嘅。 係 咁嗱。就慢慢你覺得好得意嘅一個地方係咩呢？就係點解呢一班人會嚟？佢哋點樣被挑選嘅呢？ 嗯， 原來喺個背後入面呢 都有啲原因， 亦都有原因。 就呢次疏嘅恐懼鬥室咯，其實又係， 係嘛？ 即係都係有啲原因嘅。點解我今日我俾人捉住咗，跟住就話咩一齊玩個遊戲啦咁樣？ 係啦，咁當然啦，通常都係噶啦。如果大家有睇過一部漫畫叫《Line Game》嘅話咧， 係， 亦都有少少似過一樣嘢，就係、是、後屘有部分玩家就係覺得喂，其實我哋應該要大家共同對。对抗嘅唔系我哋玩家互相之间，即系我哋要赢呢个游戏，要真系赢嘅话，我唔系要攞你手上面嗰块晶片，而系我哋应该要对抗呢一个不公义嘅游戏制度。嗱，个故事慢慢就 系 发展到咁样样嘅一个方向噶啦。嗱，不过就系当。即係大家都覺得有人係認同呢一種睇法，但係有人唔認同，甚至乎假設如果呢一刻個遊戲話俾你知，好啦，完啦，停止啦，但係有啲人咧可能就已經入咗呢個叫殺戮模啊， 係， 喂。我喺呢一个游戏入面我搵到我存在价值，我停唔停止啊？即系我翻去现实世界入面嗰度已经冇我嘅归宿啦。咁我点解仲要翻去呢？咁所以其实呢个古仔咧，慢慢睇落去啊，一开始嘅时候就纯粹从呢个官能刺激咁样去睇啦。但系慢慢你发现咧，入面都有几多趣味啊，入面探讨人性啊，同埋讲紧嘅就系一啲嘅即系道德啊界线啊一啲嘅睇法。 而最重要系呢一部嘅漫画咧，即系平时我哋某啲嘅漫画家追嚟追去。都系一系未追完啦，仲画紧啦。呢一部已经系结束咗噶啦，旧年结束嘅，所以其实追嘅话咧系可以追到结局噶。我哋 咁正啦吓，咁好啦，今日时间咧嚟到呢度啦吓，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